什么你又忽然选择离开？是我不温柔，还是我不乖？亲亲我我后，黑脸拉下来。你常对我说，我是唯一爱。为什么你又钻进他的胸怀？是我不灼热，还是我古怪？恩爱过后不见你回来，爱情不是猜，不要乱动筷。我不是那喜欢玩火的坏女孩，爱情不是猜，不要乱动筷。爱我就别让我把你的心撕裁，爱情不是猜，不要乱动筷。我不要那喜欢我暧昧的坏男孩，爱情不是猜，不要乱动筷。我要一个能把我一生的男孩。 虽然现在是个快节奏的时代，爱情依然要真诚对待。他不是你碗中的菜，不要为了尝尝味道随随便便动筷。 常对我说，我是唯一爱。为什么你又钻进他的胸怀？是我不灼热，还是我古怪？恩爱过后不见你回来，爱情不是猜，不要乱动筷。我不是那喜欢玩火的坏女孩，不是猜，不要乱动筷。爱我就别让我把你的心撕裁，爱情不是猜，不要乱动筷。我不要那喜欢我暧昧的